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朱家进先生的一篇文章《杨小楼的夜奔》。杨小楼先生未演夜奔以前，京班未见谁演过这出戏。我只看过昆弋班王亦友的夜奔，是一出独角戏。杨先生在一次到上海演戏的时候，和盖叫天先生闲谈起想学夜奔。盖先生说，我不会这出，您要学只有请牛长宝。几天之后请来了牛先生。按习惯学昆腔戏都是先请吹笛子先生拍曲子，等曲子唱熟了再拉身段，一般拉身段的先生都不管拍曲子。不过杨先生在上海演戏是短期的，每天演出时间很紧，只是抓功夫钻锅学这出夜奔，所以破例没学曲子就拉身段，由牛先生一边小声唱着一边拉身段。这种学习的方式是行里常说的占占地方而已。回到北京才请方兴桥先生给正规的拍曲子，再把牛先生说的身段串起来，也有忘了的地方就自己想主意。举例来说，据杨先生自己讲，远送登高千里目，抬左腿亮左掌，右手向前指的这个身段，我就是看了王亦友的照片上有这样一个身段，我觉得很好就借用了。杨先生把曲子唱熟了，就在家里一遍一遍地练，虽然这个时候练的仍然是那一出独角戏，但已经有不少自己的东西，不全是牛先生的原样了。这出戏已经到了可以下地的阶段，杨先生请来他的把兄王瑶清先生给看一看，出出主意。王瑶清先生看了之后说，好，这出戏真够累的，可是搁在大轴还不够一脉，还得想主意。于是这出独角一场的戏变成了一出大戏，头场蜀晋京仇到武陵年少，除念作之外唱这两支曲子，其余每一场唱一支，中间穿插徐宁起霸、王伦、杜迁、宋万作战，林冲下场的亮相是把甩发拎起来张嘴咬住，正在底垂罗上，狠准脆异常精彩。杜迁、宋万上，徐宁败下，然后唱尾声。这出大夜奔改得非常好，所加的过场不但不嫌续犯，更增加了剧情紧张的气氛。这出戏的演员当时是钱金福的徐宁、郭春山的王伦、池月亭、刘燕亭的杜迁、宋万。林冲的扮相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独角戏时期青箭衣、素罗帽的打扮，改为黑绒箭衣、戴倒缨盔。这出戏上演以后，首先效仿的是李万春，他到上海向牛先生学会之后，完全照杨派的路子演。其次的刘松阳是杨先生教的，池景荣给拍的曲子。如傅兰演夜奔的也是杨派的路子，杨胜春、高胜林出科之后都先后向丁永利学演杨派的夜奔。这出戏的身段我是向刘松阳学的，松阳说，我老爷说这出夜奔 可别把它唱成短打戏的味儿。好，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就来收听由杨小楼演唱的《林冲夜奔》。 Come on. 官公地地走官家老难干天包胆子如土壤我心忙哎呀有空他人间家老天下家的烂太杂烂昏家老红尘中无良烂无林年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继续收听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的由北京国际票房举办的金秋京剧晚会的实况录音。担任现场报幕的是京剧演员李佩红。 最后呢，是卢燕和钱江先生的沙桥饯别。卢燕是好莱坞东方明珠世界最佳影片奥斯卡奖的评委，也是其中唯一的东方人。他的母亲李桂芬是和孟小冬同时的女老生，他曾经得到梅兰芳老师的传授，青衣花旦戏唱了很多，曾与于振飞先生合作过游园惊梦。今天呢，第一次唱老生，当然也是新的尝试，但是他的素质格调不同凡响。钱江先生的唐玄奘是以小声音功，按江妙香先生的唱法加以丰富的。这次是与卢燕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合作。好，我们接着有请当代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叶派小生叶绍兰老师上台祝贺。叶老师说两句。 观众朋友们好。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我作为一个京剧演员感到由衷的兴奋，因为呢，票界朋友们的演出同样是我们京剧事业的一部分，我们也感谢票界呢对于京剧艺术的多年的支持。钱江先生呢，大家应该票界都非常熟悉了，他不单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成就非凡，而且呢，他是一个著名的京剧江派小生的名票，他能戏很多，我们一起演出过群英会，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过，他演过白门楼、玉堂春、洛神好多戏，特别是沙桥饯别这出戏啊，他和很多演员合作过，今天应该是第五次，第一位呢是李明胜先生，第二位呢是汪正华先生，第三位是杨洁女士，第四位是张学晶先生，今天呢是和卢燕女士呢来合作这出沙桥饯别，啊，应该说是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一定非常精彩。卢燕女士、钱江先生都是我的朋友，啊，他们呢这个在这个京剧艺术方面呢都很有成就。卢燕女士呢大家也非常熟悉，她是好莱坞著名的啊影星巨星，有很多呢这个脍炙人口的片子大家都看到过，她也演过花旦戏。今天的演出一定非常精彩，我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预祝演出成功。 却红尘 艳福， 前大众回头观见吴用，一般军士神像，为何欺善怕恶？听声宣战，是因唐王天子为耶武帝府许下大愿，要往西天拜佛，取经回朝，设立坛台，超度众魂，是我情愿替之一光。近来荒岛之里，不免上朝求此施下通关恩平，今日启程便了。 Thank you. 全家龙归葬，鼓掌朝堂。近来荒岛几日，命他前往。徐皇兄，玄奘可曾宣道？ 天在殿中之， 宣他上殿。 禀之，万岁有旨。玄奘法师上殿， 领旨。上神提督。南城孤一念慈悲便是佛，平生玄奘见驾，元皇万岁。 平身 万万岁， 此座 谢座。宣平身上殿有何寻？ 此番往西天取经，但不知宝藏真经就在何处。 启奏万岁，想那宝藏真经现在西域印度，返还宫内。 想那西域印度路途遥远，只恐法师不能经受跋涉之苦。 万岁是哪里话来？ 为求圣灵，平生万事不辞。 何辉呀，难得法师一片虔诚，故奉请玉帝赐法名唐三藏。 谢万岁隆恩。 天老玉帝孤心不安。 万岁呀， 天去了我金鸡边 Thank you. Thank you. 到了宝藏的境界。 刘父王在宫中也曾摘下舍香兰顶礼日来抬头看不觉得长乐亭一在 取经为国辛劳，故理当相送。临别赠言，玉帝听了。森林人舞蹈雨参禅，已经提过心方便配心大业去到今天，顾念你万里真诚路不遥远，顾念你千山万水跋涉艰难，顾念你何年 你投宿在丹关，寺院姑娘你夏日受雪，冬日受寒，传的是此去能日愿去到了真经济变幻，那时节孤林中僧人起把真经那念，才知晓那西方的佛祖法理无法变，玉帝你才算是功行圆满满空你一代国师。完了古 听众朋友，由卢燕和钱江演出的《沙桥饯别》到这里就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余魁志演唱的两段京剧。 京剧《杨家将》是老生这一行的代表作，它包括《金沙滩》《托照碰杯》《清官侧》《夜审潘虹》等折子。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于魁智在《碰杯》和《清官侧》里的两段唱。先请听《碰杯》里的一段二黄唱腔，于魁智扮演杨继业。 再请欣赏《清官策·管义》这场戏里的一段唱，于魁智扮演靠准。

等你来问，你觉我是刁爷金都城，你不忘当真却做了花心。 听众朋友，刚才是于奎志在京剧《杨家将》当中的演唱。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